再来伤害我，自由自在多快乐，不要再来伤害我，我会迷失了自我。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，好难过，这不是我要的那种结果。结果，你说过，这辈子你都不会离开我，离开我。太多太多，让你迷惑，最后你还是离开了我，开始沉默，什么都不说。就让泪水慢慢地滑落，不要再来伤害我，自由自在多快乐，不要再来伤害我，我会迷失了自我。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，耶耶耶，畏畏缩缩，那不是我，不是我要故意闪躲。你不爱我回来问我，是否我们还能重新来过。不要再来伤害我，自由自在多快乐，不要再来伤害我，我会迷失了自我。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，你是你，我还是我，各自生活，挣脱爱的枷锁。即使我再寂寞，再难过，也比从前要好得很多。不要再来伤害我，自由自在多快乐，不要再来伤害我，我会迷失了自我。不要再来伤害我，自由自在多快乐，不要再来伤害我，会迷失了自我。不要再来伤害我。